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首先跟大家说一说重庆两幼童被扔下楼坠亡案，今天宣判，生父和女友均被判处死刑。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少年不良行为的典型案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关注重庆两幼童被扔下楼坠亡案的相关情况。今天上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波、叶成晨故意杀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呢，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叶成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某的撤诉申请是依法裁定准许。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张波呢和陈某某呢是在2017年8月结婚之后呢，先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2019年4月左右，张波呢向自己的妻子，就是陈某啊，提出了这个离婚，同时呢隐瞒自己已婚有子的事实呢，来追求这个网友啊，女网友叶成晨。同年8月，就是2019年8月左右呢，张波和叶成晨私下建立恋爱关系。后来叶成晨得知啊张波有孩子，仍然继续与张波交往。2020年2月，张波与陈某某协议离婚，双方约定由这个就是孩子哈啊，这个儿子啊，女儿由这个母亲来抚养，儿子呢在6岁之前由张波来抚养，6岁之后呢由母亲来抚养。后来叶成晨呢是多次向张波表示自己呢及父母不能够接受张波有孩子，两个人多次是共谋并商定，采用制造意外高坠的方式杀害两个孩子。那么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张波与被告人叶成晨共谋采取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故意非法剥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子女的生命，致二人死亡，张波、叶成晨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当中，张波积极参与共谋，设计将女儿接到家中，直接实施杀害两名亲生子女的行为。叶成晨呢，为了积极追求二被害人死亡的发生，多次以自己和家人不能够接受张波有孩子为由，催促张波杀死两名孩子，并在张波犹豫不决的情况之下，逼迫张波实施杀人行为，并最终促使张波直接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与张波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那么二被告人的行为是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作案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依法予以严惩。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宗林律师为大家做出解读。哎，李律师您好。 哦，你好，主持人。 嗯，李律师，你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这些案件当中发现，两名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死刑。那么其中一名被告人啊，就叶成晨，他呢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杀害这两个孩子的行为，但是依然被判处了死刑。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叶成晨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杀害两个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他仅因为男方也有孩子，认为影响了其与男方开始新的婚姻生活，就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男方有小孩为由，积极追求两个孩子死亡结果的发生，不仅参与了杀人方式的共谋，还多次教唆男方实施杀人行为，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其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刑法规定呢，教唆他人犯罪的，依 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本案呢，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呢等证据，认定叶晨晨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所以叶晨晨也被判处了死刑。 也就是说叶晨晨即便没有直接实施把这两个孩子这个抛出楼外的行为，但是他同样需要对两个孩子的死亡承担这个和张波和这个父亲承担同样的这样的责任，是吧？ 是的，这是一个教唆犯应当承担的责任。 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还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会认为说衡量一起案件往往要以这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确认这个案件的严重程度。那么于是呢就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就会认为说那对自己的家人亲属实施一种伤害的行为要轻于对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实施伤害的行为。那么您对这样一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对亲属的伤害就一定它的社会危害性要比路人的伤害其他陌生人的伤害它的社会危害性要小？ 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并不是以被害人到底是亲人还是路人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那作为本案呢，他实际上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和人伦底线，那么他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潜在的危害是很大的。这种判决结果它是符合社会公众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在本案过程中，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伤害，对孩子的杀害，对孩子的母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旁人是难以体会的，特别是一对可爱的儿女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情人合谋杀害，更是会令孩子的母亲难以接受。对孩子的母亲的当庭要求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求严惩两名被告人，正是体现了他宁愿不要任何形式的经济赔偿，也坚决不能原谅被告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就要综合，也是在综合考虑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危害性的因素。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它的社会危害性极大，那么它的定罪量刑一般会根据案件的情况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因素，以实现案件处理结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伤害的被伤害的对象是家庭内部成员，它的社会危害性就一定会小。 对，是的， 是吧？那么 甚至可以说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其实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和人伦底线，而且对这个社会公众的朴素道德情感也是一种冲击。 没错。那您作为一名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也是作为一名女性我想很多朋友听到了之后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内心的想法。那您从一位法律专业的这样的职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它能够体现出、折射出目前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在我们社会生活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但要注意自己的情感需求，我们的经济需求，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强化我们的法律意识。那在本案的过程中，比如说像叶晨晨，被告人叶晨晨作为一个女孩，她如果介意男方有孩子，她完全可以选择没有孩子的男方，但是正是因为她的法律意识淡薄，她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导致了他被判处死刑。那么男方也是如此，他完全可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选择，他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来使自己的人生走上绝路。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每一个人其实表面上看把这个刑事犯罪或者重大刑事犯罪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法律意识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这犯罪的一种敬畏的心理，避免使自己的人生走上歧路。 好，那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宗林律师，谢谢李律师参加节目。 谢谢您。 好，李律师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李律师再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刚才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今天上午刚刚宣判的重庆两幼童被扔下坠楼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请到律师呢为大家做出了分析。那其实啊，我想大家呢任何一个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都会觉得非常的痛心。那其实呢，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也是涉及到孩子的话题。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曹晓颖法官。哎，曹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曹法官，今天的下面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的话题，涉及到孩子的话题。在刚才那个案件当中，两个受害人是非常小的两个孩子哈，那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更多的美好啊，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剥夺了生命。但是的确有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做出一些不良的行为，那么这些不良行为有可能会导致他以后的成长道路产生更多的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违法犯罪的情形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未成年的不良行为，那么最终呢所导致的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么您今天跟大家所讲的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今天讲的第一起案件呢是一个夜不归宿的一个案例。 夜不归宿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吧？ 对，也就是说， 跟犯罪啊，跟一些违法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呢，这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叫皮皮，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呢，父母忙于生意，从小就把皮皮送回老家，让爷爷奶奶来照顾。皮皮在老家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呢，被父母接到北京来上学。父母呢看不惯皮皮身上的小毛病，对他处处严格要求，而且对皮皮的期望值也很高，给他报了许多的课外班。皮皮呢很难适应现在的生活，时不时呢与父母发生了矛盾。之后呢父母又生了一个小妹妹。把主要照精力呢都放在了照顾妹妹身上。他们也觉得皮皮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也就逐渐呢放松了对这个皮皮的管教。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孩子可能就接触到了一些他在那个年纪不应该接触了解到的事情。 后来是这样的，他是呢因为他就接触到了网络游戏，也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喜欢玩的游戏。渐渐呢他在虚拟世界中呢找到了存在感。在战队中呢有一位大哥对皮皮非常好，俩人呢经常在切磋技艺。 就是在网上是吧？ 对，网上。也没有见过面。然后呢又经常聊天，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为皮皮也知道父母不让他玩游戏，他呢经常就借口说去同学家写作业，放学之后呢就去网吧了。有一天呀，大哥就聊天中就跟皮皮说自己买了很多专业级的电竞设备，邀请皮皮去家里边玩。 您正对一下话筒。 皮皮呢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在外边住过夜，担心父母不同意呢就想拒绝。大哥呢就让皮皮跟父母说是给同学过生日，顺便就住在同学家了。皮皮就这样跟爸妈说了，爸妈也没有多过问呢就同意了。皮皮兴冲冲地跑到大哥家，想着看这个专业级的电竞设备，没想到一进门呢就被几个大汉给围住了。他们对皮皮拳脚相加，逼着皮皮给父母打电话。还好父母及时报了警。通过警察采取了技术手段呢，锁定了绑匪的位置。最终呢皮皮得以了及时的解救。 那个所谓的大哥实际上是让皮皮给父母打电话然后要钱是吗？ 对。 他 其实呢大哥是在聊天中呢就了解到了这个皮皮的家境条件非常好。后来呢他就用各种方法呢也取得了皮皮的信任，让皮皮非常的信任他，成为了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最后呢跟别人设下了圈套。 那个所谓的大哥后来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吧？ 对，所谓的大哥因为绑架罪被判了10年以上。 有期徒刑， 对，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皮皮在跟法官是这样说的，回到北京之后呢，他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因为从小习惯的不同和后来学习的压力呢，像两座大山呢压在他身上，让他透不过气来。妹妹的出生呢，让他感觉到是一个多余的人，他就想去找陌生人聊天 哦， 然后呢，没想到呢，这个大哥竟然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呢，皮皮感觉到非常的后悔，因为警察叔叔也跟他讲了父母找不到他时候有多么的着急，皮皮也是意识到自己之前是非常的不懂事儿，后来呢终于和父母是冰释前嫌。 对，那么这起案件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皮皮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夜不归宿的行为，是吧？ 对， 但是后来呢却险些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对对对， 那这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夜不归宿呢对未成年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儿。不经父母老师的同意呢，擅自在外边过夜呢，一旦出现问题，可能由于得不到及时的监护呢，存在失踪、被害或者绑架等多种风险可能。 是的， 而且呢，夜不归宿呢，也容易结交到一些品行不良的朋友，沾染一些不良的习气。这往往也成为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夜不归宿就是未成年人走下坡路的一个危险信号吧。其实还是应该引起这个老师啊、学校家长的关注。 对，其实有时候往往学这个孩子在夜不归宿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迹象发生。 对， 是吧？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夜不归宿的这个结果。那么不管是孩子的家长啊，然后像老师也要及时的对孩子来进行更多的关注哈。好，这是这个夜不归宿的啊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皮皮差一点受到伤害的这个案子哈。那么那位大哥呢所谓的大哥哈也是受到了这个刑事的处罚。那么另外的一个案子是涉及到离家出走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主人公呢年龄比刚才的皮皮要大一些，是一个高三的学生，17周岁了，他还是一个学霸级人物。 学习成绩很好。 对，而且呢能力也非常出众。初高中呢经常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这样的职位。父母呢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从小呢对这个家家的期望就非常的高，要求也异常严格。家家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的忙碌而且紧张。上了高中之后呢，他就和父母逐渐疏远了，在家里边呢也基本不说话。 这是不是也和这个青春期啊、叛逆啊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 是吧？ 在离高考60天的时候呢，妈妈有一天回家呢，就看到佳佳在看电视，心里边非常着急，非常生气的说：“都快高考了，还看电视，考不好没人养你啊！”佳佳默默的关掉了电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妈妈以为佳佳是回去学习了，就去厨房做饭了， 就该干嘛干嘛了。 对 啊， 然后佳佳呢呆坐在书桌前，看着高高的书本、卷子、习题集，就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她想，我从小到大就让我学习学习，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可还是不满意。我其实肯定能考上大学，为什么就不能稍微让我休息一下呢？难道不学习就真的活不了了吗？她越想越生气。然后在晚饭之后呢，爸爸回房间看书了，妈妈在厨房收拾东西，佳佳呢就偷偷的把一个水果刀藏到了口袋里边。 后来呢， 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佳佳看到爸爸妈妈房间的灯关上了，自己呢偷偷的推开了家门， 然后 到了 从就出去了。 对，出去了。然后就到了附近的一个大学，然后呢找到了一个比较茂密的大树吧，然后就躲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目标，一个单身的学生。走过来之后呢，佳佳拿出水果刀就对这个学生说：“给我200，我只要200。男同学给愣住了，感觉这个是一个小孩儿，但是看到水果刀呢明白这是个抢劫。他就拿出了钱包里边所有的钱要给佳佳。佳佳说呢：“我只要200块钱，剩下你收回去。” 只要200， 只要200块钱。 那 这个学生呢就顺从的给了佳佳200块钱，佳佳还说了一声道歉，非常抱歉， 然后转身呢就朝校门跑了出去。 哦， 但 是后来学生就报警了。 没有，还没跑出学校呢、 哦、 就被保安给拦下来了。 哦，是这样。 嗯， 但是他这个已经是抢劫罪了、 啊、对， 是吧？而且还既遂了，抢成了、 啊、对对 对，抢成了， 是吧？ 嗯，三年以上吧，抢劫 罪三年以上，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被保安九送到公安机关之后呢，就因为涉嫌犯抢劫罪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嗯， 后来呢检察机关也是以抢劫罪把佳佳起诉到了法院。 对，您看这起案件就事发很突然哈、 嗯、对， 这个佳佳学习成绩很好， 对 啊、而且呢是也没有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家庭当中，是吧？ 嗯， 之前也没有什么先兆，然后就这么出去了，居然就抢劫了。哎，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法官在审理这起案件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佳佳聊聊哈？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回事啊？ 嗯，佳佳是这么跟法官说的。 嗯， 他说呢，当时听到妈妈说考不好就没人养的时候呢，非常气愤，觉得妈妈根本不了解自己。当时其实他佳佳看的是时事新闻， 嗯， 这个新闻呢不仅不会影响学习，而且还能够提高信息量，对佳佳的分析能力呢也有所帮助。 对对， 你像上起案件吧，他是出去玩游戏，这明显的是对学习没有好处的，但佳佳做的事儿是有益的事儿。但是呢妈妈没有问青红皂白，直接说了一顿。 嗯， 而且呢从小到大在爸爸妈妈看来呢，除了学习佳佳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嗯、 看书学习是对的，你其他都不行。 嗯， 佳佳就觉得既然都是错的，那我就让妈妈看看错也要也可以活着，也要妈妈看看我不需要你养着。就这样呢他就决定离家出走。 嗯， 然后呢抢点钱过几天生活，让妈妈了解我不学习也能活着，别天天的管我学习。 哦，他是这么想的。 这么想的 啊？对对， 就想着我觉得 嗯 我自己已经长大了、嗯、我可以，你学习不是我唯一生存的道路。 嗯 嗯，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为自己这个行为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呀。 对， 他因为这样一个抢劫行为，不仅仅是说高考没有办法考得了啊，那么可能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都要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瞬间的想法而承担很重的这样的责任。 对对对。 嗯 嗯，这个案件呢佳佳呢结果还是不错的。 哦，还是不错的。 对对 对， 对、 嗯、 因为呢他行为是构成抢劫罪了。 嗯， 但是呢犯罪时未满18周岁，是有法定的从轻和减轻情节的。 嗯， 而且呢他的认罪态度非常好，悔罪表现也很好。被害人呢也就学生呢也对佳佳表示了谅解。 嗯， 而且毕竟也就200块钱呢，其实他是想非法取得财物，但是呢其实不是说很大额的财物，而且呢也没给这个被害人造成其他的伤害。 嗯 嗯，情节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的。 哦， 嗯，学校呢因为佳佳一直表现都非常好，学校也觉得很惋惜对于佳佳，然后呢也给法院出了这个佳佳表现良好的证明材料。然后呢社区家长都愿意对佳佳进行这个管教，社区也同意对他进行这个矫正。 嗯， 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以抢劫罪对佳佳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哦， 他是最后适用了缓刑。 嗯 嗯，佳佳呢最后呢也回到校园完成了高考。 哦，那还好。 嗯，对对 对， 对，至少、 哦、 学业不能说没耽误吧，是耽误相对而言少一些， 少一点。 嗯，对对对。 嗯， 嗯，最后也进入大学学习了。 哦，那还好，这个结果相对来说还好，比我想象的好 啊。对对对 对 吧？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的确能给大家，尤其是给家长们带来很多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啊。您下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嗯 嗯，离家出走呢，其实是很多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被父母管教或者与父母发生冲突时，时常会冒出的一个想法。 嗯， 然后呢，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主。不愿意顺从父母的意愿呢，其实是未成年人在构建独立意识的一种正常表现。但是呢，把这个离家出走的想法，如果是付诸了实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从小到大呢，未成年人基本是学校、家庭2点一线。 嗯， 他的社会实践非常小，然后呢，缺乏了社会经验之后呢，他就盲目的自信自大。然后呢，在与家长产生矛盾之后呢，就想着我脱离父母自由生活。但是其实呢，这个独立成长它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他是应该知道怎么去生活，如何去交往，如何才能够独立。 但没有这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如果说一味的突然间的离家出走，也就是佳佳刚才这种我抢钱过日子这种想法来说的话，他貌似实现了这个自力更生了，但是破坏了这个成长的潜规则。 对对， 嗯，想跟大家说，就是外面的世界非常精彩，也就是像刚，尤其像刚才这个夜不归宿，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夜不归宿还是离家出走呢，都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不利的，因素。所以呢，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边，将这两个行为呢，都是被列入了不良行为。所以我们告诫这个未成年人，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自己脑海里所有的法律知识来打压这个邪念。同时呢，因为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有一定的法制课，也还是要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要提高法律意识。在家长这一块呢，其实现在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学习。刚才我提到的两个案例中间呢，都是学习是第一位的。 对对，只关注成绩， 只关注学习，只关注成绩。但是呢， 他 相对而言就忽略了孩子的这个真正的心理想法，跟孩子的沟通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学习，而对于日常生活啊，他的心理波动啊，孩子的期望啊，沟通的非常少。也就是我感觉，就是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呢，尤其是跟青春期的孩子交往的时候呢，要学会去做朋友， 没错， 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然后呢，跟他们有及时的发现他们异常的这种波动，这样呢也避免发生这个未成年人不良的行为吧。 好的，好，那么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曹小莹法官，谢谢曹法官参加节目。好， 谢谢 曹法官，再会。好，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刑事案件当中的司法建议的问题。另外呢，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欢迎大家到各大互联网站来下载这个听听 FM。 多呢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听听 FM 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好，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盛满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月下，我的落一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自己的嘴像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